Now. Listen. Right now. MyFM 100.5. Music 40. Right now. MyFM. 像蓝天之外落在你心底，如果你的爱总是你想行事，你说你爱我，我怎么能跟得上你？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直达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之外到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你可能听得下去。我也背叛诺言，脑子背叛苍蝇，刺进心头我却看不见，我忘了寒痛忘了恩怨，任爱情麻木不新的脸。 Music 40, 好音乐不间断，只在 MyFM。大家好，我是袁雨丹。 MyFM。

喝再多的酒，在心底呢，还是会有一个人让你沉醉。在那个瞬间，你可能会深刻的感受到，所有的酒都不如你。一首来自陆先生乐队《春风十里》。Hello， 下午好，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参与节目互动，分享听歌感受，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 TJ 下划线 MyFM 100.5，你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看到。接下来呢，是一首温暖的情歌对唱，来自林俊杰、金莎，《发现爱》，开启今天下午的 Music Friday。 眨眨路人小孩，撅嘴的你站在露台，阳光眯着眼看我们，同时也发现爱。 嘀嘀咕咕我该不该让你看穿，冰淇淋的默契就是爱。你遇上他 Shining star， 每一句歌

现被爱却孤独，在演他要的全部。玻璃的倒影面目模糊，伸手也不能碰触。许多的羡慕流于通俗，被幸福耽误重复，爱应不忍输，有苦说不出。随便他们说是怪物，不模仿别人 上，来自古巨基怪物。恋爱中的女人琢磨不透的小心思，可能有时候发脾气啊任性的时候也像一个小怪物，但大部分时候呢还是一个傻傻的天真的可爱女人。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想拥有直升机，想和你飞到太空去，很多甜蜜的新奇的想法，只想陪着你身边的那个可爱女人。来自周杰伦，可爱女人。

一点，广告少一点。这里是 MyFM 100.5。 金曲经典尽在 MyFM K 歌欢唱榜， 欢迎来到今天的 MyFM K 歌欢唱榜。今天上榜曲目是李健《向往》。提起歌手李健，很自然的就会联想到水木年华，曾经在北京高校掀起过一阵强劲的校园民谣风潮。从激情创业到初步成功，又从迷惘何去何从到冷静思考未来的走向，如今单飞后的他呢，音乐灵感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释放。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经历，李健的作品才会有一种独到的感染力。

完全音乐时间 尽在 Music 40。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 情的曲风融入摇滚的狂野魅力，好像诠释了一个另类的魔力红乐队。一首来自 Maroon 5 Makes Me Wonder。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 Suki。 1月5号，第39届十大中文金曲奖颁奖礼呢，颁出了51个奖项，出现12首金曲。陈奕迅第12度夺得最优秀男歌手大奖，以及凭借《四季》获得了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等5大奖项，成为当晚的最大赢家。接下来，陈奕迅《Shall We Talk》。 小叮当不爱回家吃饭，宁愿在大安公园捉迷藏，看明月光，低头不思故乡，宁愿看漫画不听妈妈的评弹。孩子们只会贪玩，父母都只会期望，为什么天南地北不能互相体谅？蟋蟀对着螳螂，有什么东西好说？ Shall

Shakira 的一首 Try Everything。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最近蘑菇头李琦献唱了国产动画电影《熊出没奇幻空间》的插曲《仰望》。 MV 呢是以爱和勇敢为主线，混剪了《熊出没》四部大电影的精彩片段。影片呢将于1月14号、15号和21号三天提前点映，那适合周末的时候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去看。正式版呢是在大年初一上映，也可以期待一下。黄磊，此情此景。 想说 你和我慢慢地走，此情此景万变无所求。 与音乐无关的一切，统统隔离， 用实际行动维护您听歌的权利。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来自 Years and Years 小年年 Shy，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接下来这首歌里呢，徐佳莹表现了充分的创作才能和想象力，充满勇敢和力量的作品身骑白马。这首歌呢，有一种倔强敢爱敢恨的情绪在里面，所以在编曲上的变化对于情绪的表达也是一拍即合。歌曲中身骑白马走三关的戏曲桥段也成为了流行音乐的新鲜元素，被很多歌手来运用，也帮助了徐佳莹成就了一首辨识度极高的流行金曲。马上听到拉拉徐佳莹身骑白马。 心跳

下一个梦。 连续40分钟给你不间断的好音乐 Music 40，只在 My FM， 我是许志安。 Love is a funny thing. Whenever I give it, it comes back to meAnd it's wonderful to be given with my whole heart as my heart receives your love. Oh, ain't it nice tonight we've got each other? And I am right beside you, more than just a partner or a lover.When you love someone, your heartbeat beats so loud. When you love someone, your feet can't feel the ground. Shiny stars all seem to 的一首 Love Someone。 这首歌呢，大概是说爱情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当你爱着某人时，你会心跳加速，脸上星光灿烂，说了很多爱情中的甜蜜的事情。这里是 MyFa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n。